现在已经是夜里很晚了，但是一直睡不着觉，因为老公还没回来，他这几天一直都连续加班呢，特别累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没办法嘛，男人就要支撑这个家嘛，然后就是希望他身体好，不要把身体累垮了，然后希望他事业发展的好。 生日礼物给自己，分开以后什么都变得很便宜，那些昂贵的信任我买不起，把你穿起来当作是积蓄，我会买一些生日礼物给自己，勉强的让这一天比较高兴，可是情感的价值没有一定，哪里会有贩卖相爱的机器，你的生日是我常用的数字，我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，前一天后一天间接直接变成同一天，你的礼物我应该都有放好，我的礼物你都爱要不要，不管什么颜色只有你在我才会精彩， 昏黄的灯光不停。

那是因为记忆把它又重新出现在了你面前，于是那伤疤又在隐隐作痛。而这个时候，我想只有用遥远的琴声来安慰你了。来听这首夜歌，它就叫纽约街角的琴声。 那个冬天，街的对面，熟悉的琴声像荡秋秋千。纽约的第一场雪，让倒数的钟声留在12点。如果时间依然留在昨天，在那一个街角的琴声又出现。身边的你已走远，只有手风琴弹着我的和弦。当天忘了谁先离开，最后都是一片雪白。时间原来是尘埃，脆弱的无奈也经不起等待。街角的琴声在我的耳边，想了那些温暖的画面。中间的一个瞬间，转过脸上的多甜，回忆有多甜。流走的时间擦过我的肩，陪我回忆我的瞬间。琴声的两边没有两个人的昨天。上学人远处的钟声留在心里面。如果时间依然留在昨天，在那一个街角的琴声又出现。身边的你已走远，留下这歌声变成一种怀念。当天忘了谁先离开，最后都是一片雪白。时间原来是尘埃，脆弱的无奈也经不起等待。街角的琴声在我的耳边，想了那些温暖的画面。中间的一个瞬间，转过脸上的多甜，回忆有多甜。留着的时间擦过我的肩，陪我回忆我的瞬间。琴声的两边两个人的昨天。街角的琴声在我的耳边，想了那些温暖的画面。昨天的一个瞬间，转过脸上的多甜，回忆有多甜。流着的时间擦过我的肩，陪我回忆我的瞬间。琴声的两边没有两个人。 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，因为它都在一首首夜歌里。像流沙从指缝间，从我们的生命里渐渐地飘洒，掉落在地上，转瞬即逝。不要去想收集它，你只需要继续向前，向午夜深处走去。我会陪着你。我是武昭彤。 都好奇，像秘密。

睡呢。 I miss you. I miss you. 不要忘了，我在等着你。 不管你在哪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。 我是伍洲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我一直在这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。 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。想要结束，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会不出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留住。 我是在企业做经理人，晚上 除了锻炼，那就看书、上网、听古典音乐、听民乐，再就是看书。看书呢，三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和工作业务有关的，再就是陶冶性情的，再就是传记方面的，像拿破仑传、毛泽东传、周恩来传，还有一些世界伟人的一些回忆录什么的。这些书的感受呢，主要是汲取一些人格的启示吧。比如呢，拿破仑呢，有胜利的一面，也有失败的一面，但是人格精神是不灭的。这种精神呢，就启迪人们呢，为了一种目标去奋斗、去求索。另外，工作之余呢，愿意听一些轻音乐、钢琴曲什么的，特别对一些古典钢琴曲，比如说像贝多芬的钢琴曲呢，主要是它的一些宏大，音域非常宽，感觉人的心胸呢，也应该像钢琴曲这样，应该多层次的，用一种形式呢，就表现出很多的内涵来，这样和我读书呢，也有一定的关系。 白色婚纱。 两个字有时候像一根针，会扎得人流血，而有的就会甜蜜的如同在梦境中到了天堂。我们说到梦境中的破碎，你只要把那些破碎的东西不经意的拼凑，只要这种拼凑是发自内心不加设计的，我想它就有价值，甚至它会比破裂前更珍贵。可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爱的想象空间。这首歌叫《不该让你等太久》，我想也是。 为何窗前只能下着雨，带着冷风拨乱了思绪，日子越来越没有意义，是否知道我每天都想你，只有自己陪伴着便只在如梦以后，不变的距离让彼此难受，孤枕不眠的夜还要多久，把你想个够，不要再担忧，我知道不该让你等太久，所有甜的谣言，你的沉默，海的辽阔，山的冷漠，可又改变你的心？还有深夜的路，思念的泪，等待的苦，岁月的酒，可又醉让你容颜？那些空的承诺，甜的言语，游戏的人，虚假的情，可又动摇你的心？不管多少折磨，多久守候，对你的爱依然不变。